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Baby scared of love, too scared of love. He didn't deserve you, 'cause your precious heart is a precious heart. He didn't know what he had, I thank God.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曾经上演过那么多波澜壮阔的爱情往事，一部部经典的影片让一幕幕爱情的风景也映入了我们的脑海，久久不能忘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电影中的爱情圣地，去寻找那一份独有的美好。这个地球上能够代表爱情的城市或者是景观真的是不缺乏，但是我想一提到和爱情有关的地标性的城市或者是建筑，那一定是罗马假日了。意大利的罗马让爱情停止，让传奇开始。在具有古典浪漫的同时，它更像一部现代版的成人爱情童话。枯燥而又单调的宫廷生活使公主倍感厌烦，夜晚来临，他溜出宫殿，与那个他在罗马街头邂逅，开始了罗马一日游。两个人童话般的爱情际遇也拉开了帷幕。在罗马这样的地方，还有什么能够阻止爱情的奇遇呢？意大利本身就具有很多浪漫的色彩，可能它也是两个人的催化剂吧。除了罗马，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也值得一提。那么提到西西里岛，当然不得不说的电影便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场景既展现出了令人心悸的自然之美，又有细腻宜人的世俗之美，当然了，也还有小男孩雷纳多心中的爱情的憧憬。他对玛莲娜的思慕没有一丝的邪念，纯粹的少年青春期的萌动 无伤大雅地博得观众会心的一笑。如果爱情真的需要一处清静的地方，应当记住西西里拥有不掺杂色的蓝天，还有海洋以及广袤的橄榄林。接下来我们跟随《情书》这部电影来到日本北海道小樽。唯美、空灵、淡然、诗意、惆怅、青涩，岩井俊二的《情书》是这般的乳化的风光，和着那片片雪花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回忆。六边博子、藤井树、纯净的女孩，醉心于中山美惠那几乎透明的忧郁，初恋的味道在死亡中追忆着，洁白的雪花飘落在她的身旁，博子来到雪山，一声声地喊：“藤井树，你好吗？”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小彤将带领大家走进电影中的爱情圣地。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往法国巴黎，去看一看《天使艾美丽》的拍摄场景。《天使艾美丽》这部电影，总让我们能够想起一个孤独的女孩在守望爱的旅途中跋涉着。奥黛丽·塔图清澈的眼睛和明媚的笑容宛若天使，使人过目不忘。而镜头下的巴黎是比任何一张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穿行在巴黎艳丽的阳光底下，漫步于塞纳河旁，在异国的埃菲尔铁塔下漫步邂逅一段令人心醉的爱情。相比胡志明市，我更希望称它为越南西贡。西贡也是电影《情人》的取景地。西贡是一个拥有妩媚与忧愁氛围的城市，而西贡这个名字本身也透着法式色彩的浪漫。阔绰的少爷爱上了穷人家的少女，但是少女与少爷的爱情却始于少女对重病的母亲以及颓靡的哥哥供养的责任。这座充满了法式情调、忧愁与浪漫并存的城市，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杜拉斯迷。到范劳五大街闲逛，到堤岸区发呆，去湄公河渡口等待某一个刹那，大家似乎都在寻觅着电影中遗留的丝丝痕迹，享受着弥漫在空气当中的那一缕浪漫的气息。 秘密妈妈的咨询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将和大家一起走进电影中的爱情浪漫圣地。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布拉格。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当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变成了菲利普·考夫曼的《布拉格之恋》，布拉格的美被一点一点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迷人的画面，看似浪漫的场景，但却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影片遁寻着医生托马斯、摄影爱好工作者特丽莎、画家萨宾娜、工程师弗兰茨等人的生活轨迹，通过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现了苏军入侵后捷克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情绪，浪漫而忧郁的感伤情调撩动每个人的心弦。意大利的浪漫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意大利，去往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而这部有关爱情的电影的名字便叫做《托斯卡纳艳阳下》。 个离婚的美国女作家遇见了一座看起来很美的别墅，也遇见了一个英俊热情但是没有耐心的意大利男人，更遇见了自己在意大利灿烂阳光下的美好新生活。后来她拥有了一座美丽别墅，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快乐。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古老的艺术气息。除了佛罗伦萨，另一个让托斯卡纳骄傲的便是这里的葡萄美酒了。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继续我们今天的爱情圣地之旅，跟随电影的脚步，走进每一个爱情美好地。接下来我们要去往苏格兰，相信提到苏格兰，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电影的名字，那便是《勇敢的心》。当凄美悠远的苏格兰风笛在耳边奏响，轻柔而又忧伤的心情便在心中荡然而生。分别多年之后，他们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记忆中的野花也被华莱士绣上了丝帕，视若珍宝，南征北伐，不离不弃。这爱情究竟是什么？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答案，而华莱士的选择只有是将那丝帕珍藏，直至死去还紧紧地握在手中。美国的西雅图不单单是热情，应该是热辣，它是一个不眠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随的电影便是西雅图不眠夜，走进西雅图。无论是爱与被爱，都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爱，我们才能够愉快地活着。爱与被爱的过程是两个人的彼此嘲笑，究竟谁更幼稚，谁更无药可救，谁又能说清楚呢？一直期待着有这样一部能够反映这种情况的电影，把自己当成主角，等待奇迹的发生。奇迹终究还是发生了，一部《西雅图不眠夜》替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而它究竟是我们等待的那部电影，还是我们期待的那场邂逅呢？答案都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了吧。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最后，我们去往英国的诺丁山，而跟随的电影自然也是诺丁山了。诺丁山就在英国伦敦西郊附近，有人说很难想象充满了古典气息的伦敦也有诺丁山这样异国风情浓郁的地区。这里每年夏天呢都会举办狂欢节，更是令各国的游客蜂拥而至，这里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在这里各色的人种齐聚一堂，有富人也有穷人，不同的背景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所以两个人能够在这里互相吸引，好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爱情故事，而最精彩的当属诺丁山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